哟，莹莹啊，莹莹， 莹莹，二叔刚要去接你。 等你接，早晚了三春了。 啊，对。 看，我把爸也接回来了。 哎呦，不愧是大学生啊，办事效率就是高。 爸， 嗯， 您老这病好了？ 废话，不好我能出院呢？还愣着干啥呀？上车一块回家。 对对对，快快， 这个车停着也得掏钱呢，你快 上，快上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挤进来。 老杨头出院了，在儿女的簇拥下回到了工人村自己的家。 爸， 哎， 回来了， 回来了。 来来来，坐这儿吧。 坐这儿。哎呀， 妈，哎哎，那我炒菜去了。哎哎，大成二强， 哎哎哎， 摆桌子呀。 啊啊啊， 哎哎，不忙不忙，等大强回来再说啊。 哎呀， 好嘞， 你别等了 啊。 他说接我出院他也没去，八成啊忙活啥事儿去了。 哎 哎呀，还是家里的好啊。我一进家门啊啥毛病都没了。 哎呀，你呀， 哎，听着，哎，来 来，二强， 哎呦，桌子，快点， 把这桌子摆个凳子。 行，拿杯子就放在这儿。 莹莹，书包拿走。 哎 哎， 来来，放。 老头子， 嗯， 你犯病那天呐， 啊， 可把我给吓坏喽。 哎，你怕啥呀？ 哎， 奔七十的人了，走就走了呗。 哎，不行，我不让你先走。 嗯， 要走你得走我后头。 说啥呢？ 我就扔下这四个小的，我咋弄啊？啊？ 哎。这一想哈， 嗯， 我14岁进厂当学徒， 嗯， 20跟你结婚，嗯，生大龄那年你才19，对不？一晃啊，小龄今年都26了， 哎， 你呀还像个抱窝的老母鸡似的，顾着这个呀，护着那个呀， 说我哈，你呢？ 哎， 凭这个病身子去买羊肉串，不就为这四个小的啊？啊？老头子， 嗯， 这医疗费厂子给报了？ 报了 啊！ 不给人医院结了账，人能让出来呀？厂子是真不赖呀， 嗯， 那么多人下岗了，开不出工资，愣是特批了一笔钱报了我的住院费。 嗯， 咱这心里头热乎啊。 不就因为你是厂劳模，还受过工伤啊？ 说了归气，咱这辈子靠谁呀？ 嗯， 就得靠着咱的厂子。 嗯， 我说啊， 嗯， 看明儿我真有那天，你可想着把我那骨灰盒埋到厂子大槐树底下，听了吗？ 说啥呢？啊，说着说着竟说晦气话呢。 好好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 嗯， 哎，莹莹啊， 嗯。 给爷爷倒杯水来。 哎， 我吃点药。 嗯， 你瞧瞧。 嗯， 哎，我说啊， 嗯， 你听说了没有？ 啥呀？ 冯大个子冶炼厂那两个小子全下岗了。 啊， 两家的人呢排着班上他家蹭饭吃， 哎， 连厕所都在他那上，麻巴子说为了省水费。 哎呦， 你瞧瞧。爸，这样都不算啥。 哎，你听人家说没？ 说啥？ 现在下岗啊，是不怕这一个两个，就怕这一家一户，不怕这一家一户啊，就怕这一大片厂子趴窝黄铺。 你小子这又从哪儿翻得出这些个屁壳来呢？ 屁壳，外边工人村多少人下岗了？外边管咱这叫啥？这叫度假村。还有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啊，工人村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工人村里静悄悄，10个有9个把岗下，还有一个放长假。未来的日子怎么过？大家都往海里扎，能捞鱼的捞鱼，能捞虾的捞虾，捞不着的靠爹妈。 放屁！ 你 这是埋汰咱们工人村，我他妈揍你！ 哎呀呀，咋了咋了？你一回家我连话都不能说了。 你胡说八道就是不行。 哎， 我跟你说啊，这些天在医院里头我就合计好了，你和小玲啊，不能老在家这么闲着。明儿给我去给你们补手续，我跟你妈在家里的串肉，你们俩给我上街卖羊肉串去。 啥？